该承认，这个世界早已不同，有许多的人很无奈地在放纵。在成长的过程遇到的事如此伤人，有太多不必要的伤痕。其实就连最爱我的父母，最亲的人，都可能是最不了解我的人。更不要提有些人自以为清楚，自以为他可以决定你该走哪一条路，每次都夜了就醉，醉了就想哭，那些被误解的无助，那些要背负的辛苦，失去你的同住，为何再夜了就醉？你可清楚，就算你不知所处，我也不在乎。最爱我的父母，最亲的人，都可能是最不了解我的人。更不要提有些人自以为清楚，自以为他可以决定你该走哪一条路，每次都夜了就醉，醉了就想哭，那些被误解的无助，那些要背负的辛苦，失去你的同住，为何再夜了就醉？你可清楚，就算你不曾说出，我也不在乎。都夜了就醉，醉了就想哭，那些被误解的无助，那些要背负的辛苦，失去你的痛楚，为何再夜了就醉？你可清楚，就算你不曾说出，我也不在乎，每次都夜了就醉，醉了就想哭，那些被误解的无助，那些要背负的辛苦，失去你的痛楚，为何再夜了就醉？你可清楚，就算你不曾说出，我也 记忆还给他 So take over 他嘴角微微笑着什么话也没说好像说我也无所谓 都不停， 有钱没钱。

彩的选择，让步太固执而盲目，忘了停下来倾听自己的苦。时间折磨多少痛苦，才累积出的领悟。 爱的那首歌，

早已经忘记，时光会收集回忆，慢慢堆积凝聚。世界再新鲜，唯有你最熟悉，我熟悉的酒。 醒了，那么轻飘飘的走。 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人幸福的奇妙。有时候爱是粉红的羽毛，谁听着都有微笑的眼角，再看他在手心沉沉的睡着，一起疯就醒了，那么轻飘飘的走掉。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，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，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人幸福的奇妙。 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最闪亮的，此刻就让音乐做主，导演那些完美故事。现在是下午两点，我是潘玮柏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。